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进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个文章伪虚，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现。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这周尚远和甄奇跟您聊的是相声当中的那些家长里短， 哎，就是您身边发生的事儿。这很多的相声体现的都是市井风情，说的呢也是生活当中天天能见到能听到能看到的这些事儿。 我说甄奇 啊， 最近这天是越来越热了。 是啊， 这一到夏天呢，各式各样的服装就开始出现在大街上了。 对喽，你看一到西单，这可了不得了，全是超短裙。 嚯， 我就爱上那儿看看去。 那你过瘾了， 没出息， 太严，要么你戴眼镜呢。 嗨，我还隔一层，你看看。过去啊，你看穿衣服就是赶时髦 啊， 紧跟潮流。流行这穿格子的，嚯，全是格子的。流行穿牛仔裤，全是牛仔裤。还有一阵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生活啊？这喇叭裤， 喇叭裤 全是大喇叭裤，嚯，这全给扫干净了。还有一阵儿 V 字儿的，这 V 领的毛衣 是。 所以你看，原来也流行，现在的流行呢就更丰富了。 现在流行什么呢？ 那更多了。现在好面牛仔裤给弄俩窟窿。啊，你说那衣服挺好的，非戳俩窟窿干嘛？ 哎，那叫有个性啊！我前两天看新闻报道，说这个青年志愿者到养老院去慰问老人，老人说：“哟，这么冷的天儿，你看这裤子都破了，还来慰问我们呢，给你缝上吧。” 哎呀，这志愿者得改善改善了啊！ 哎， 我觉得呢，这个现在也是个人的一种审美追求。 是是是， 相比这些呀，我还是喜欢过去那些服饰。您别看相对来说的保守一点，材料也好，做工也细，人这实打实的货真价实。 是吗？ 小时候在胡同里呢，你就听那叫卖声一到，你就知道卖布的来了。挑选颜色，确定尺寸，讨价还价，特别有味儿。 哎，我就特别能砍价。 哦，你还能砍价呢？ 那是。 这不用你砍价，因为他这卖布的呀，这价格一说出来，你都不用跟他砍， 自个儿往下唠。 哎，你都不忍心砍，自个儿就给砍没了。 那咱们就听段卖布头， 由高峰、栾云平为您表演。 您拿这个卖菜的来说， 青菜， 过去咱们老北京最讲究卖菜的， 哦， 叫担着八根绳嘛， 八根， 挑着一个扁担，前后箩筐搁着好几十样菜， 全是菜， 那一吆喝起来跟唱歌一样， 哦， 洋洋洒洒，一年四季，冬去夏来，夏来冬去。该卖什么菜卖什么菜， 嘿， 那非常好听的。 您学一学呀、 这个手要放在这个地方， 什么意思呢？ 找一找共鸣。 哦， 要起来这个样啊， 学学卖菜的。 香菜、辣青椒，哎呀，都从嫩青苔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芽儿嘞，香椿嘞，蒜儿嘞，好韭菜。 这是北京卖菜， 吆起来一大套， 到了我们天津卖菜的不这么吆喝， 天津呢 也不挑挑哦，推着一独轮牌的车，这个菜都在车上搁着， 是 他看见什么菜吆喝什么菜 哦，这比较灵活啊， 推着车都这样。 您学学天津的， 卖韭菜，卖白菜，卖土豆不腻了，卖黄瓜，卖茄子去吧。看见什么吆喝什么， 是 我在天津住啊， 对呀、 啊，我想吃烧茄子，想买俩茄子回家烧着吃啊。我一推门，正赶上卖菜的来， 好啊， 卖菜的还认识我，哎，跟我一打招呼，把我这名字搁菜当件了，结果菜我没买。 您学学当时 卖韭菜， 是 卖黄瓜，买白菜，又高峰在这儿住啊，大土豆买茄子，我一听茄子，我别买了， 怎么了？ 买我成大土豆了？ 哦，对了。 就是说天津人卖菜啊跟北京不一样， 是 您看咱们做小买卖的太多了啊，您拿这个糖葫芦来说吧， 冰糖葫芦， 这是北京的叫法， 是 叫冰糖葫芦，拿这个山了红啊，一串六个也有，七个也有， 穿果 啊，拿这个锅呀熬得了糖，这么一蘸啊，有的加馅，有的去糊， 对 啊，往那架子上这么一插，有这个是坐商啊，是拿车搁着， 是 有的是扛着个架子走街串巷啊，要往起来有区别啊，东西南北城都不一样， 就这北京城里还有分别吗？ 您到了北城，过去来讲啊，深宅大院居多， 有钱的呀， 吆喝起来是悠悠扬扬的，飘着这么好听， 是吗？ 哎，扛着糖葫芦都这么吆喝、啊， 您学一学， 声音比较长啊，米来冰糖葫芦来呀。北京北城这么吆喝， 这是北城的。 到南城没这个。 那南城呢？ 过去来讲，南城是小门小户居多， 对， 没有必要这么长哦，很简单， 缩短了 啊，这么吆喝。 您学学， 冰糖葫芦刚粘得， 哦，这就简单了， 冰糖葫芦刚粘得 这么几个字， 你一听就明白了。 对， 到天津不这么吆喝， 天津呢， 山里红不叫山里红， 山里红是 叫红果， 哦，改名了， 糖葫芦不叫糖葫芦， 这是 叫糖墩儿， 糖墩儿， 他吆喝这么一句话，叫大红果的糖墩儿，哦，证明他这个山里红个儿大， 对， 大伙儿吃的感觉比较直，比较上蒜， 是 吆喝起来啊特别吓人，有带小孩的得抱住了啊，要不然冷不听一听吓一跳， 有这样吗？ 都这么吆喝， 您学学， 哎，大红果列糖堆， 别说孩子了，我都吓一跳， 是不是？ 这确实太吓人了， 您要是不注意听啊，确实大红果列糖堆， 咱差不多就得了， 要不心脏稍微不好的人呢、啊？ 是是 是，大红果列糖堆， 不行，我都要吃速效了，知道吗？您别吓唬，您别老吓唬。 确实，这声音比较大， 是 大红果的糖墩儿。还有的地方比较简练啊，就一个字儿， 哪字？ 糖墩儿的墩儿， 墩儿。 哎，吆喝一个墩儿啊！你要不注意听，听不清楚。 您学这个， 哎，墩儿，墩儿，墩儿，哎，墩儿，墩儿。 不知道吆喝的什么呀？哎， 他也不知道。 听不出字眼儿了， 要这么一个墩儿 墩儿。 天津红桥区有这么一家卖糖葫芦的， 这位呢 别有特色， 什么特色？ 吆喝这么一句话， 这个 叫就是没有糊， 这证明什么呢？ 他把这糊开干净了，吃的时候省得硌牙。 哦，好， 哎，吆喝起来这个味儿的，哎，就是没有糊啊， 就是没有糊， 哎，就是没有糊，哦，你看看， 是 一来二去成了品牌了。 你看 他这儿不卖完喽，别人家甭打算开张， 瞧人这买嘛， 成了特色了。 好啊， 旁边那家看着眼热， 对， 也跟他学， 学呀、 啊，也这么吆喝。 好， 哎，就是没有糊啊，就是没有糊。 怎么样？ 吆喝一个星期，一分钱都没挣， 怎么回事呢？ 他是卖核桃的， 那是卖不出去， 核桃就指这核桃仁了。 对、啊， 没糊吃什么呀？哎，所以说这个东西不能瞎学。 是， 这是卖糖葫芦的。 还有别的吗？ 卖包子。 哦，吃的这包子， 咱们北京卖包子分这么两种， 哪两种、啊？ 一种是回教，一种是汉教。 啊、哦，怎么两教？ 啊，汉教就叫大教。 对， 要问起来啊，都是这个味儿的， 大教的。 啊，吆什么呢？吆喝包材。 包材。 吆喝包的这样啊。 包台呀、啊，好白罗的面儿包啊，吃点包啊，闹点包啊，尝尝包儿的馅儿啊。 啊， 吆喝包材 卖包子， 清真贵教回民小徒弟居多。 是， 要问不要问包材了？ 他们呢？ 调门比较高， 冲了， 要问起来这个味儿的。 您学学。 新热的天的来呀，包儿热的来，发了面的包儿又热来，吃包啊吃包啊，包儿刚整得， 嗯， 后边有一勾， 有吗？ 包儿刚整得， 有一个， 刚整得， 是是， 这手练多少日子？刚整得， 哎，行， 得， 您别陶醉，就一得，这玩意儿没什么的， 这不好来， 嗯， 包儿刚整得。 Yeah. 北京这么两种， 对， 您到天津也有卖包子的，天津狗不理包子铺那是坐商不吆喝 啊， 老买卖了， 嗯， 有走街串巷的，还有摆摊卖包子，讲的吆喝 啊，这个得吆喝了， 吆喝两个字， 哪俩字？ 肉包， 肉包， 肉字一听这么大个 啊， 那包字顺着气儿就走了， 我、啊、怎么差这么远呢？ 证明它是薄皮大馅儿，吃起来味美， 馅儿好， 哎，吆喝起来都这味儿的啊。 嗯， 有带小孩的得抱住了， 好家伙又来了， 要不然吓一跳， 是 都这样。哎呀，嗯，包， 你看这反差。 哎呀，包，是不是害怕？ 是是。 哎呀，包 还不好逮他， 肉字儿大，包字小， 嗯， 薄皮大馅儿， 这 都喜欢买。 这太慢。 还有一种走街串巷的， 嗯， 老头居多。 哦， 啊，挎一个篮儿， 嗯嗯， 篮儿里头搁着二十来个包子， 包子， 小棉被这么一盖，卖给谁呢？ 是 卖给那帮啊通宵熬夜呀、啊、加班呢或者打牌的主 啊，人不做饭了， 饿了怎么办呢？ 哎， 买点夜宵吃。 是是， 老头岁数大了 啊， 这儿挎着一篮儿， 嗯， 这手拄着棍儿， 哎， 也吆喝肉包， 肉包 节奏特别慢。 您学这老头 都这么吆喝。 老头要悬， 肉包， 好家伙， 肉包，肉。 这模儿就别出来了，这不给儿女添累赘吗？ 爸， 哎， 您听这肉字儿出来，包字儿且出不来呢， 是慢。 不信您就听吧。 怎么？ 听窗户根外边老头来了， 嗯， 听他那肉，肉完之后，您钻被窝睡您的觉 啊。 睡醒一觉一翻身，听外边那儿，爸， 还没走呢。 这不是没走呢吗？ 嚯，一宿。 所以说，天津的这个老头啊，卖包子的他有特点。 对， 您到了山东济南府， 山东了 也有卖包子的， 啊，都吃包子。 那儿包子吆喝起来在哪儿？火车站居多， 而是热闹了。 到站了，这不是终点呀，啊。 嗯， 下来溜一溜，放松放松，买几个包子吃。 哎， 那儿一听啊，也吓人。 怎么？ 词儿吓人。 都什么词儿呢？ 他吆都这个味儿的。 您学一学。 这么吆喝。 嗯。 哎，吃包子，吃包子，一口咬出个牛肚子来，哟。 咬出牛犊子来， 一口咬出个牛犊子来， 呵， 把这个小牛啊都给包在里头了。 哎呀， 您说这玩意儿是不是夸张？ 呵， 太夸大了。 嗯，说明馅儿大 啊。另外来说呀，还有这么一种做买卖的， 什么呢？ 要说这个最讲究吆喝的呀， 啊， 得说什么呢？ 什么呢？ 得说是那个卖布头的。 布头， 卖布头讲究吆喝。 嗯， 过去来讲卖布头有的都是生意。 生意 就是骗人的买卖 哦， 后边有个货架子， 是 地下铺两领席， 嗯， 后边货架子上搁着布头， 哎， 说是布头啊， 啊， 哪块布都得有个一丈三四， 哦， 都得有一丈五六， 多好！ 您拿着家里去，大褂够一件，裤褂够一身， 是啊， 其实都是打那个整匹布裁开了当布头往外卖， 哎。挺好的布干嘛裁成布头呢？ 你看看掌握顾客的心理作用， 这心理在哪儿啊？ 是人一般来讲啊都喜欢买布头， 怎么 布头便宜 划算， 利用人这个心理， 对， 整匹布裁下来按布头的价钱往外卖， 嗯， 其实裁的时候不够一丈三四， 不够 也就七八尺左右， 哟， 不够材料啊， 怎么办呢？ 裁下来之后四个伙计拽住布的犄角，喷凉水刷酱子， 嘿， 刷完之后连抻带拽 啊， 给那布抻的一丈三四， 蹬， 到家之后做衣服正合适， 是， 千万别下水。 下水？ 下水就抽。 抽？ 对。 哦。 说打算下完水再做衣服吧。 是。 下水就抽。 嗯。 啊，下完水之后拿出来您再看。 抽二寸。 成口罩了。 这差也太远了。 哎，就是抽的厉害。 哦，这是骗人的。 但是他这个可讲究吆喝。 吆喝好听。 这么办得了。 嗯。 今天跨年我也高兴。 对。 我给您学一学这过去卖布头的。 好啊。 啊，您别闲着。 我呢？ 您扮演一个小徒弟。 徒弟。 好不好？ 您看我像徒弟吗？ 您站好了，我考察考察。您不像徒弟。 那我像。 土匪。 我怎么土匪呢？ 徒弟没有您这模样的。 应当什么样呢？ 和颜悦色呀。 啊， 你得乐着点儿才能卖出钱去。 乐着点， 和气生财。 我乐着点。 哎，好。 怎么扒拉人家？ 神经病这是。 乐的有点太大 了。面带微笑就行了啊。 好嘞， 咱来一回卖布头的，您试试啊。 卖布头。 您注意听着啊。 嗯。 哎， 你先点。 什么毛病啊？ 这哎什么意思呀？ 没明白吗？ 您解释解释。 这跟叫板意思一样。 哦，卖布头也叫板。 哎，让您各位注意听。 哦， 引人注意。 好好。 另外试一试调门的高矮。 嗯， 您注意来了啊。 来 了。哎，这块吆喝了没？啊，这是什么色儿？啊，这是一种白。 白。 啊，怎么这么白呀？啊，怎么这么白呀？啊，怎么这么白呀？啊，你说怎么这么白？ 我哪知道啊？ 因为它是白的。 这不废话 啊，怎么这么白啊？ 哎， 他气死头长雪，他不让耳长霜啊，他气死了头了号的高白面了吧，他气死赵子龙 啊也不让小罗成啊，谁见过雪白袍啊，亚瑟小马超 啊 咱不提这种白啊，咱单说这种布，你买着家里去 啊蹦被单啊，左门脸你猜门脸，你咋裤管去吧，他金铺又金盖，他金洗又金晒，他金拉又金拽，他是金灯又金揣， 这怎么意思？ 被窝里有臭虫 啊！我说不老实呢。 十年八年也盖不坏了他，啊，刮风也不透啊，下雨也不漏啊，这个钢针扎不动，他是锥子锥不透，你是多么快的剪子也绞不动嘞他。 布头 钢板， 怎么钢板了？ 剪子都绞不动，就是钢板。 那怎么裁呀？ 剪子绞不动没关系， 嗯， 拿铡刀铡， 铡刀铡， 铡刀铡，铆钉铆电焊焊铆得了焊好了穿出来，您那么一看， 西服 锅炉， 有穿锅炉的吗？ 啊，走马路上现商量， 嗯， 二哥留神啊， 怎么样？ 锅炉来了啊。 这不起哄吗？ 这个白的很简单。 对， 吆喝半天明儿要怎么办呢？ 嗯， 往旁边这么一放，又拿起一块来。 这块呢？ 拿起一块黑的。 黑的， 黑的不吆喝黑的。 那他吆喝？ 吆喝青的。 哦， 里边特别的繁琐。 是是。 洋洋洒洒好几百句。 嗯， 其中有多少位古人长得模样黑？都没有他这块布黑 哦。比较 这里边还有算账， 算账 花多少钱，到哪儿去买，一共卖您多少钱，这里边都有。 嘿， 麻烦得很。 好啊 啊，对您有个要求。 我怎么样呢？ 您有几句话。 我说什么呀？ 因为这个卖布头啊， 嗯， 往出卖的时候没人买怎么办呢？ 嗯， 自己往下落价。 对， 几毛钱几毛钱的落价。 嗯， 你呢帮着我做戏， 嗯， 给我拦着一点。 拦着？ 哎，我这一落价呢，你说这么几句话啊。 什么词儿吧？ 行了，掌柜的，别让了，赔了，四句。 没问题， 你来一遍， 我还练练。行了， 嗯， 掌柜的， 哎， 别让了，赔了。 行了，赔了。你怎么了你啊？没吃饭吧？ 吃了。 吃的什么饭呀？ 六份吉野家呀。 饭桶啊你。 嗯， 你吃这么些个没底气呀。 没底气 啊。咱俩合作这个买卖呀，我这赔钱你也受损失啊。 我也受损失啊。 对呀， 这跟我经济还挂钩呢。 你动钱动你哪儿了？ 动我肝儿了。 就是啊，卖点力气。行了，掌柜的，别让了，赔了。 哦，我明白这意思了。 明白了吗？ 行行行， 再跟示范一下。 我来一遍吧。 你来来。 行了， 对， 掌柜的， 好， 别让了。 哎，这就对了。 哎， 你知道吗？ 不是不是，我这赔了，我还没练呢。 你得赔出来。 我来练，赔了。 又吃蒜了，这种人。 不是我再练练这赔了，好不好？ 就这样， 哦， 就这样， 就这样了。 注意啊， 哎， 别忘了这几句啊。 行了行了， 哎， 行了， 你不要拿一 掌柜的， 你在 别让， 装了哪个？装 了 装的颜色你大不相通，不要死啊你，要死啊你， 这动我肝了。 这一句没吆喝赔什么了这玩意儿 你不让我说这几句吗？ 没到地方呢。 多的呢。 多的我一让价，嗯，一拍巴掌一跺脚，那会儿行了，掌柜的别让了。 这俩人都长记性了，我明白了， 一跺脚就到了。 好嘞。 哎，你不要那一装啊，你再来这一装了，哪个装了装的眼色你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嗯啊，刚才是块白呀、啊， 对 啊，这个是块青 黑的。 他本是德国青，他是纯正德国染儿，这不德国人呢、啊、制造的这种布儿的。 嘿 啊，青的什么色儿？ 是 啊，青的就是黑呀、啊 嗯。 啊，怎么这么黑了？您说怎么这么黑呀、啊？他气死了猛张飞呀、啊！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那有一位那黑警逮了吧、 哦、 他东山送过炭、 哦、 他西山挖过煤、 嗯、 他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啊，他还当过两天煤了铺的二掌柜的吧。 嘿 啊，您说黑吧黑呀、啊、 够黑、 啊、还是没他黑呀、啊 哦、 啊，火车一拉皮儿 啊下地卖瓜子儿的那撒了一大堆呀、啊、啊，您说黑吧黑呀、啊、 够黑 啊，还是没他黑呀 啊 包文正啊扎马花都没了他来黑呀 啊屎壳郎啊钻炕洞都没有他了黑呀、啊 嗯、 咱不提这种黑呀、啊 哦、 咱单说这种布。 这布 你要是不知道、 嗯、 你够奔电车道、 啊、 你打张电车票 是 啊，电车这么一绕，这不叮铃铃当啷啷就来到了八 哪 啊，来的八的乡、 哦、 到了瑞福乡啊，瑞林乡啊，广盛乡啊，颐和乡啊，乡一号那个浪花头条左边朝南换着有个前乡一耳大 八的乡、 啊、来的八的乡啊， 是 你点着名的要、 嗯、 你点着样的挑 啊， 这本是清了雨的商标印单的士林布耳大、 嗯、 啊，这块士林布啊、 哦、 顶少得加码的五毛六了八了， 得 要没有五毛六你也买不来呀、啊、怎么宽呢、啊、怎么厚啊，怎么幸福，怎么加密，怎么好的 哦、 啊，那位先生说 说 啊，卖不头儿的 啊 你卖五毛六啊， 对 啊，天大的胆子我不敢怎么买呀， 怎么 啊，怎么回的事儿啊， 是 小徒弟只打是没的手工钱呢 啊 他要学好了指了花四隔了什么礼服你啊，老太太叫猫花花花花那花羊走了罢了、 哦、 啊，那位先生说 是 说卖不头儿的呀、 嗯、 卖多少钱一尺， 多钱 你站稳了脚步我讨一讨那尺寸，你听听尖儿了罢了， 说 我带着尺来量 啊 没有带着尺 怎么办呢， 伸出胳膊我自己掏啊， 掏 这一掏为五尺， 是 两掏一丈 啊 三掏一丈五、 嗯、 足够一丈六，我就算您一丈四，这个少大尺寸就少和尖儿了罢了，你拿到家里去啊，裤褂够一身 好 啊，大褂够一件、 嗯、 剩下的布头阴天下雨没有事儿、 哎、 坐在屋里头布袜子罢了， 好 啊，他卖五毛六、 嗯、 啊，我卖一毛八， 一毛八 一尺一毛八啊，四尺加四毛啊，四八三毛二，三毛二加四毛啊，七毛二加一块八、 嗯、 大洋是两块的五毛二了罢了，二分零儿就不能算了，他 还抹了 大洋，您就给两块五的， 两块五 这不两块五、 嗯、 你心里别打鼓、 嗯、 咱买了不算买，要了不算要，这个洋钱做保是海关还的、 啊、 你眼似关宝珠 是 啊心里有算盘，你这合一合呀算一算，有本没本，有赚没有赚 啊 这不两块五， 两块五 瞧好了成谁、 嗯、 别拿我们当做羔羊摊 是 卖的哪桩是万洋货了罢了、 啊、 您到了羔羊摊买了万洋货、 嗯、 拿着家里去，您要一下水 哎， 搁在绳上搭、 哦、 又被大风刮，这个汽车马车火车飞机迫击炮雷机关枪的飞毛腿神舟十号都追不上啊，他 怎么 回的事儿啊， 是 刮跑了、 哎、 这不两块五、 嗯、 让去一毛钱， 让了 您给两块四、 哦、 两毛钱的车钱的柜上给了吧、 哎、 两毛钱的好茶也算我吼了他、 嗯、 大洋您就给两块整的， 两块 这不两块钱呢、 哦、 啊，那位先生说 是 说卖布头儿的呀，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这块布头就算我要了， 要了 这了这儿的要买是还不买他 怎么 回的事儿啊、 嗯、 额外升职我还得让他， 还让 把他让到家， 哎， 往外一推他， 不 少给一个子儿，少给一个零，你少给一个蹦子也不能买了他了， 行了 这不两块钱呢， 掌柜 鸡噔噔的咯噔噔的两了块的打了样就打破了他了， 别让 您给一块九， 哎， 再给一块八 赔了、 啊、一块七也一块六啊，一块五再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罢了， 行了 这不一块四， 掌柜 那位还不要，我是让五分的去五分的，您给一块三 赔了， 这不一块三呢， 行 那位还不要，我是让一毛啊去一毛，您给一块一， 不 这不一块一呀、啊、那位还不要，我是让五分的去五分，您给一块钱， 别让了 这不一块钱、啊 嗯、 还是不要、啊、我是让五毛再去五毛， 卖多少钱 白拿去了， 是

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868-5858-6868-5858。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9度，受高空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还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且早晨大部分地区有轻雾，局部能见度在1公里以下，而且空气湿度大，风力小，能见度改善比较慢，请注意出行安全。近期降雨多，雨量大，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应避免去往山区、河道等区域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且能见度较差，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同时由于气温较高，光照较强，较有利于臭氧的生成，综合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的气温在32度到26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感觉比较闷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偏热。今天白天光照不太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2，紫外线照射强度弱。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争点独立再发扬光大。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为迅速不论拍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豹，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笑。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这两天我们聊的是家长里短，邻里关系是这家长里短的主要载体。 是啊， 自古以来邻居对于附近的孩子成长这是有很大影响的。 还真是。哎，你说这有点过了。 怎么呢？ 这邻居对孩子成长能有多大影响？ 您忘了，您忘了我们小时候读那三字经。 嚯、您还读过酸字经呢。 哎，干嘛酸字经、 三字经你怎么介绍的呀？ 您想啊，这个昔孟母，择邻处， 嘿， 子不学，断机杼啊！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你 知道啊？这我能不知道三字经 啊？ 昔孟母，昔日就是孟母啊、这个西直门住着一姓孟的一母亲。 那择邻处呢？ 这择就是选择呀。 是啊， 择邻处就是找临近地铁的一个住处啊。择邻处、 好，上班方便是吗？ 对， 行了，别往下说了。 三字经那会儿就有地铁了， 那老地铁， 哎呦，老地铁了。 嗯， 我给你解释解释吧。这几句话说的是孟子的母亲为了让孟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吧？三次搬家，儿子不好好学习，孟母生气了，就把织了一半的这个布啊给割断了。当时那这布能织成匹是很不容易的， 对， 用这个来教训孟子。让他不要半途而废 啊！对对对，也有这么解释的， 哎、压根儿就这么解释了。哎，孟母呢，最终带着孟子住到了学堂边上。这孟子哎，天天耳熏目染的，哎，喜欢学习了。后来呢，也就成就了大学问家、大哲学家孟子。可见这邻居哎，整个的这个环境气氛对于孩子的影响。 对对对，说的太好了、啊，不愧这跟我搭档两天学问见长啊、 哦，跟你学的呀。 这邻里之间的沟通交流啊比较多，他自然对孩子有影响。 是啊，那咱们就听听反映邻里之间的相声作品， 由侯耀文、石富宽为您带来的《邻里之间》。 见到你很高兴啊， 是吗？ 听说您搬家了， 对。领导正照顾给了一个新的单元、 啊、哎呀，您那个房可不错呀， 您去过吗？ 我去了。 哦， 坐四路汽车， 哎， 三站， 对， 下车以后往东走， 没错， 往南拐， 哎， 进西门，撞北墙，走中间。 我住烟囱里头啊？ 不是，我说走中间就看见你们家门口了。 那倒是， 青砖绿瓦， 哎， 盖得真不错， 讲究。 门口有一小木牌， 哎， 木牌上写着三个大字： 石富宽 男厕所。 怎么说话呢？这是， 不是，我不是说那男厕所，男厕所旁边那个， 那是我们家 女厕所。 合着我们家老住厕所里头， 也不是老住，偶尔的住一两回， 一回也没住过。 是是，不住不住不住。我就说呀，过了那个厕所以后，看见你们家的楼梯口了。 哎，你倒说清楚了。 要说那房盖的可真不错。 那当然了，新单元， 嗯， 两间住房， 呵， 还带一间厨房， 太好了。哈哈，不知道您那个周围的邻居怎么样？ 那个关系啊，好的没比呀、啊。 怎么呢？ 那真是远亲不如近邻， 嗯， 团结犹如一家人， 嗯， 一人有事大家帮， 嗯， 大家有事共商量。 哎，太好了， 呵呵，一家有事大家帮。 那当然了，比如说吧，我们家要是缺点柴米油盐， 那没关系啊，上我那儿拿去。 我们家缺床被窝， 上我那儿拿去。 我们家缺俩钱花， 上我那儿拿去。 我们家缺把手枪， 上我那儿。 没有， 没有， 不是鸟枪也行。 不不，分工的都没有 啊， 甭对付。 您给我拆的一把， 哪拆的去？要枪干嘛呀、 啊？我有用啊。 干嘛？ 哎呀，您可不知道 啊。 就我们那个邻居呀，也有这么四句话。 哪四句话？ 家家户户不讲理 哟， 不顾别人顾自己。 嗯， 合伙向我来进攻。我坚决自卫，跟他们干到底。您借我把枪，我好跟他们玩命去。 行了行了行了， 啊， 大家伙儿啊，都在一个楼里住着。 是啊， 干嘛老打架？ 哎姐，您可不知道啊，他们不讲理呀。 怎么不讲理了？ 您看， 嗯， 我是个演员， 那是， 我回家练练嗓子，应该不应该？ 这倒是可以。 哎，那天我回家，我刚一练就出事了。 怎么了？ 啊啊啊啊啊！啊，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练发声。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啊啊！听九音百之在居听啊声，某一者众贤弟弟中唱斗而顿在鲁里，谁不尊那样？ 刚

越当着人越结巴，越结巴越说不清楚，嗯，越说不清楚，大伙儿越乐越赌气了，我们爱人不说了， 怎么着？ 给大伙儿唱上了， 对， 这结巴一唱就不显了。 哎，对了， 我们爱人唱上了， 唱的什么呀？ 他这么唱的啊， 小月问，你听明白？我怀古不应该，邻里们帮助，邻里们批评，大家多担待呀，同志们批评。 嘀个嘀个啷个嘀个啷，嘀个啷个嘀个忒。 别美了就，美什么？你站这 不是我媳妇冲我飞眼呢？ 干嘛呀？ 她那意思冲我一使眼色，让我赶快检讨两句就完了。 对你应当啊，好好学学你爱人。 我学了， 学了 啊，我学了。 怎么学的？ 当时我站那就学了啊。我说同志们，我们队，我们队，我们队，我们就队， 对 对 对，干嘛呢？你这 学学我爱人呢？ 那你学他结巴呀？ 那我学什么呀？ 学人那个虚心的态度。 哎，虚心态度也学了。 哎，怎么学的？ 当时我给大伙唱上了， 你也唱上了， 我也唱上了。 唱的什么？ 我这么唱的 啊。 同志们呐、啊， 叫板， 悔恨自己太莽撞，破坏团结不应当，自作自受自遭殃，深思一礼，请求原谅， 蹦蹬。哎呦， 怎么了？ 我掉楼底下去了。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和说的邻里之间， 嗯， 邻里之间吃个饭呐，一块聚一聚，那是非常常见的事儿。 是， 经常聚在一块吃饭是挺高兴的事儿。 哎，无酒不成席嘛，吃饭的时候得喝点酒，要不然它不热闹。 哎，一边喝一边聊。啊，邻居家有什么事儿，在这酒桌上就全都聚集了。 但是啊。喝归喝，可不能喝太多、 嗯、 要是喝醉了那可就闹笑话了。 没错，喝多了闹笑话的人呢多极了。 对， 这个一喝多呀就容易话多、 嗯、 这话一多就容易吹牛，这一吹牛啊、 嗯、 就容易吹得没边了、 哎、我今儿你就快喝了，你您这话就不少了。 嗯， 咱们听听这段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醉酒。 对，别听我说了，听大师说吧。 有的这人呢喝醉了他生事，这是最讨厌的。 哦，净挺娄子。 过去有这路人。 是啊。 哎，喝醉了 啊， 借酒撒疯， 以酒折脸。 哎， 嗯， 走道晃晃悠悠。 是啊， 我就这个， 就这个了。 谁把我怎么样了？ 怎么样？谁把你怎么样了？ 干嘛呢？ 啊， 谁干嘛？ 这是跟谁呀？ 瞧我干嘛？ 啊？谁瞧的 了？乐什么 啊？ 那有什么可乐的？ 就你这模样还不够可乐的。 我就这样，我在马路当间走 啊，那么些车那要撞着呢？ 走着走着他躺下了， 躺那儿了。 我这儿歇会儿， 这多危险啊。 人说你别躺马路上啊。 是啊， 车来了 啊。 嗯，什么车？ 什么车呀、啊？ 骑车的过来了， 自行车。 自行车 啊， 来 干嘛？ 让他往这儿压。 你这不是找别呢？ 你这是压过去。 可是那骑车的跟他置气吗？ 人家绕开了， 躲开他了。 那人告诉他：“你快起来吧，三轮。” 哦，撒轱辘了。 三轮啊 啊， 让来。往这儿来， 哦，别让压过去， 从我身上压过去， 找麻烦。嗯， 谁敢压他呀？ 人家也躲开他了。 人家你快起来吧，汽车可来了， 四个轱辘了。 汽车 啊， 来， 慌， 往这儿压， 真够慌。 从我身上压过去， 满不在乎。 消防队汽车， 这回怎么样？ 我起来吧。 哎，怎么这回都躲开了？ 是啊，救火汽车呀、啊。 哎，对了， 压了白羊， 那咱不敢惹这麻烦 啊。你这不是诚心找麻烦吗？ 这叫诚心找别扭。 其实这个不算罪。 是啊， 没罪， 他还知道躲呢吗？ 就是吗。 嗯， 消防队那汽车一来，他起来了吗？ 他惹不起， 这是吗？ 装饰。 要真喝醉了，你看得出来。 哦，真喝醉了怎么瞧得出来？ 真喝醉的人呢， 嗯， 他怕人说他醉了，